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3日星期一，来关注国内资讯。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了解到，为了增加北京至首尔新区的客运能力，7月6日起，铁路部门将首次开行两对北京南至雄安新区的动车组列车，列车运行的区段为北京南至保定，车次为D6655、D6666次，运行时间在80分钟左右。记者30日从财政部了解到，国务院关税的税则委员会决定，新完成原产地标准磋商的6项香港原产商品和27项澳门原产商品，自7月1日起开始实施了零关税。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邮票一日发行，该邮票一套3枚，分别为龙腾香江、特区新年和紫金追梦，全套邮票面值为3.9元，龙腾香江和特区新年售价为1.2元，紫金追梦售价为1.5元。国家发改委等4部门发布通知，提出继续适当的降低五险一金有关缴费的比例，允许失业保险总费率为1.5%的省份。 国乐七月总能吃有做多，还有吉利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清风徐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海豚从眼前飞越，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的百倍宝贝因为有限。我学着不去担心的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哦哦哦，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

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

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首都北京明天是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临近的天津明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如果发现家里的油画上有很多灰尘，该怎么解决呢？可以把生的土豆当作橡皮擦，在油画上进行擦拭，不过得先把土豆表面的脏东西去掉哦。第二个，怎样让皮鞋更亮？在上鞋油前，先把柠檬一切为二，然后擦拭皮鞋一遍，或者多擦几遍，之后再上鞋油，事半功倍。最后要说的是，扭伤的时候怎样来持续冷敷呢？也是适合没有人照顾的时候，把纱布的一头搭在扭伤的地方，另一头浸在水中，注意了，水要放在高处，这样才能够顺利的导流，也就能够持续的冷敷了。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心里有一首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想起，你听。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我的爱才放弃，你远远离去。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爱像泡沫。 我听到了一首歌，也是一种心情。 对，没错，你的心情我的歌， 你的心情我的歌。 轻轻的呼吸，心还是感觉痛。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变得好脆弱。轻轻一碰，仿佛就要飞走。口袋里的双手曾被你温柔紧握，布满思念的空气，该怎么去摆脱？天灰的好寂寞，快乐悲伤被你左右。说一千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就这样不贪心我慢慢的走，只要有你陪着我，再苦我能承受。说一千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有一天我总会看见幸福的彩虹，相信你给的承诺，我等候。

掉泪，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人都无所谓，那么我又哪来那么多伤悲，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的心情又有谁能体会，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这种疑问的我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 从来不在乎，爱你。 灰色空 见，我是谁，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无路可退，你是谁，怎么会无眼泪。我选择不恨，带着平静走远，醒来后也还是昨夜，灰色空间，我是谁，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无路可我流泪，记得真不流泪。 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3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新华网消息，全国铁路的暑运近日开启。据铁总的消息，今年暑运的客流主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全国铁路预计发现旅客5.98亿人次。北京至雄安新区将于6日首次开行两对动车组列车，进行区段为北京南至保定，运行时间为80分钟左右。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昨日开始实施，意味着经过2年的试点后，所有的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最高法、最高检目前联合下发关于办理扰乱无线电通信管理秩序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民众用伪基站发诈骗短信超过5000条即可认定为情节严重。据 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消息，长征五号遥二火箭瞄准七月二日在海南文昌发射场进行发射。按计划，火箭1:16:30已经加注了推进器，进入到零射的状态。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为 讲述故事的手段各有千秋，让人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也曾醉酒，也曾失落，不再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偶尔迷惑，为了什么？是你给我一份感动，一个理由，不疲倦，不脆弱。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对，今生如海，不一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美。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中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辞，全都实现。人生如歌，唱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不惹烦忧，有了你别如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对，情深如海，不一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人们从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辞，全都是 名字有天的美丽啊，遗忘该怎么留恋，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要给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让人们最爱的每句誓言啊，不再难辞，全都实现。

是不能求，但愿人成就，千里共婵娟。 三，听若有情。

话只能藏成秘密。关上窗外的雨，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好想好好爱你，却没有距离，再把你抱紧，想对你说 ，You'll always be my love。我还是好想你。 自己摸你的手，雨淋湿你的头发，淋湿你衣袖，在握在手像不曾拥有。离别时刻你冷的颤抖，如果你那时说爱我，我不要你走。我以为我已忘了曾经爱过你，直到我一看见你泪涌出眼底，假装下泪惹我去哭泣，听你细诉了他的婚期，走出了机场的大门，又是一场。爱你是那天我以为爱你，我苦苦的等留在回忆里，好想陪你再淋一场雨，世界为我停止呼吸，愿意在他怀里我依然爱你，我永远记得那一天的雨，来不及说一声我爱你，只随你静静走向分离。 的是你旁若无人的表情，自顾自美丽，仿佛早已看透世间情，直到发现我自己依然无法靠近你。你的心上没有心，你的世界谁也进不去，念念不忘的是你昙花一现的深情，更多遗憾你的悲戚。爱要如何才将刻骨铭心，是否一定要有人伤心，我依然依赖到了某种绝境，痛也痛到了最彻底。 喜乐1033莫名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谢绝繁华，回归简朴，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 三河电台响应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